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薛朗阳，我在这里等你。 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M 98.2，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今天是周一，我们要聊的是和健身有关的话题啊、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呢，都是我的两位很好的朋友。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长得非常帅气，每次一来女生们都很喜欢看他的阿普利的私人健身教练韩斌，我们欢迎韩斌。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OK， 韩斌今天又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另一位呢，是我们的很专业的营养师，他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王正，也是在我整个怀孕过程当中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然后一直默默的支持我的一个我的好朋友。欢迎王正。 Hello， 大家好。 哎，今天很开心。那为什么是还有营养师这么隆重，我们三个人一起坐在这儿呢？其实呢，是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的主题是那些网络上的减肥方法真的管用吗？比如说我们会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些什么各种断食法呀，还有一些什么哥本哈根减肥法呀，或者是过午不食呀，一些奇奇怪怪的减肥方法。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只要我随便一搜索就可以出现一堆什么，比如说十天让你瘦几公斤，一个月之内这样做就可以瘦，这些奇奇怪怪的新闻。那这些消息到底是可不可信，到底值不值得考证呢？就是还是有待考证一下哈。那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很欢快的场景啦。那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北京时间里面的首页热门，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精彩直播的节目。首先进入我们本期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欢迎回来，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嘉宾韩冰。 Hello， 大家好。 以及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王正，欢迎你。 大家好。 哎，那今天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呢，我准备的三条消息依然是和健身有关系的。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最近蔡依林开了一家甜品店，在七九八那边，韩冰你知道吗？ 知道。 就是很多她的迷弟迷妹的们都疯了，因为喜欢蔡依林的人还是很多。她这么多年，她天后的地位还是有保住。她的甜品店呢，是因为蔡依林之前这两年不但是活跃在歌坛里面，她其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长，就是她真的很喜欢做甜品，一些国际上的大师也认可过她的作品，所以她可能就以此为特长开了一家甜品店。但是呢，我是有些不服的。我不服的点是在于，蔡依林她之前是有一些什么轻度厌食症，而且她身材非常的好，马甲线很清晰，她怎么能吃下这些东西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她这些甜品店里都有哪些东西哈。我们来给大家找一下我准备的图片。而且呢，她的这些甜品都是以她的歌名来命名的，比如说这一个就叫做花蝴蝶。看着还挺好看的，然后它是红色渐变的颜色，很有热带风情，然后盘子上也是搭配了蝴蝶的同款。你们觉得会好吃吗？ 应该挺好吃。 你敢吃吗？ 敢啊。 身材好了不起，年轻有什么了不起。接下来看第二张图片哈，这个图片呢也是来自于他的一首歌名，叫做我呸。在像一个小刺猬一样非常可爱的外表，然后却散发着危险气息的红色，把被红色覆盖住了，所以就很想让人一探究竟。接下来的这个是玩爱之徒，也都是他的一些歌名。现在要放的这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叫做假面的告白。这首歌是不是应该都听过？王正听过吗？听过吧？韩冰没有听过，暴露年龄了，咱们两个显老了，略显老气。不过这首歌很好听哦，大家怀旧的话还是可以拿出来再听一下。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看它上面有一个很讨巧的一个工艺，就是做了一个小舞鞋在上面。但是我不知道吃起来会不会好吃。然后今天我请营养师过来呢，也想问一下王正，就是这有没有一些甜点是真的健身的人群可以安全吃，或者是说吃了其实对身体有好处，并没有太大的负担的，有这样的东西吗？离话筒近一点哦。 这个好像并不存在。 并不存在。 对。 所以只要是甜品吃了都会长胖吗？ 这个的话应该是要控制的热量。如果说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吃，但是你吃了一块蛋糕是没有关系的。 哦。 对，只要是热量平衡的话是不会长胖的。 哦，就是还是要热量平衡。但如果今天我又吃了火锅，又吃了什么汉堡，又吃了薯条，再吃一块蛋糕，那不胖是不可能的咯。 对。 就是活该胖。好，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去尝一尝蔡依林这个甜品店的话呢，我是非常推荐，但是一定要注意你的饮食热量的合理的控制，不要让你的身材发胖喽。因为蔡依林她本身就是一个很瘦的人啊。啊，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一条消息呢，是我要推荐一本书。最近我本来是想吐槽这本书的，是我老公，他是一个胖子，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每一次节目里都会说我的老公是一个胖子，但是一个很可爱又很健壮的胖子。然后呢，他不跟我一起去找教练上课健身，他最近在看这一本叫《本能减脂》。韩冰露出了迷之微笑。然后呢，刚刚我也说了呀，我是想吐槽这本书的，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这本书的目录，哎，我竟然还挺推荐的。因为他这本书里面呢，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里面的目录有很多，比如说运动前你必须了解的几件事，他会有写哪一种运动模式最适合你，运动前为什么需要热身呢，或者说是千万不要忽略拉伸，还有就是正确的呼吸方式的运动非常有益，我大概给大家看了一下。然后他第三部分还有全球最热门的五大减脂运动，哎，我觉得还挺实用的，如果要是初学者的话，还真的挺推荐大家来看一看这一类的书籍。就像因为就像刚刚他那个里面写的什么运动的呼吸啊，还有一些什么减脂运动，其实也是我跟韩冰平时也会在学习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嗯， 这本书我觉得挺好的，他后面写到饮食那方面，他就是 就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吃多少或者多少量是一个热量， 是的， 然后呢它就会用一些很具体的工具帮你量化出来， 是的， 也挺推荐。而且呢他说了有，就比如说我们饮食达不到标准的话呢，可能会推荐一些，比如说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补充剂，没有关系的。还有就是说他吃啊动啊睡觉等一方面都有提及， 亲爱的，你的声音太小了哟，你要再离话筒稍微近一点，不然我们听众可能会听不到你讲什么。来， 好， 我们把话筒再往上推一些。 OK， 可以了吗？可以了，现在非常好，现在声音很合适。哎，所以呢这本书这么说来它不是胡写，如果是初学者对健身这方面还挺感兴趣，然后可能你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我一直推崇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你不要去跟风，比如说别你看别人做一些运动见到效果了，你就要去跟风跟他做一样的，那并不见得对你有效哦，也许你做了之后反而会更胖，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在健身上面有很好的成效。 对， 我说的太有道理了，韩冰无力反驳我， 非常有道理。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的是维密健身模特他们在运动上的一些小 tips， 比如说其实现在的模特已经过了那个光是靠饿来瘦的年代了，他们也是有一些非常专业的健身的方法，比如说我从网上看到了说维密健身他们会一定会坚持有氧运动，他们会有充足的有氧运动，然后全身大多肌肉群保持参与，而且会保持在20到40分钟的时候。但是呢其实有氧运动的形式很多，比如说有快走啊慢跑啊游泳爬山自行车还有健身操，现在经常我们在健身房一起做的那个 HIIT， 对 HIIT 都是很多， HIIT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会重点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真的是受益很多。就如果你在健身当中遇到一个瓶颈的话，我觉得 HIIT 这个运动是可以真的帮你突破这个瓶颈，快速减脂的。 对 然后呢维密的小 tips 还有就是他们每一次运动的时候都会达到中等的运动强度，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他们运动后的即刻脉搏为170次每分钟，减去年龄，是这个意思吗？对吗？就是运动的脉搏就是你的心率是170减去你的年龄数。 对对， 那如果要是超过了或者低于了是对身体不好的吗？ 超过和低于都是不太健康的。 都是不太健康的。哦天哪，所以大家一定要以健康为主哈。那今天我也是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是刘雯非常有名的一个维密的模特，也是我们中国非常骄傲的一个超模，他在某一年的维密秀之前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他的一些小方法，或者是穿衣搭配啊，或者是在上台之前有哪些准备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维密的模特是怎样准备的呢。 不是我第一次，但是呢心里有点小紧张，所以呢下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小 tips， 大家跟我一起来哦。平常都是女汉子，习惯走路带风，所以都会穿平底鞋。当然最重要的，因为是为了维密来的嘛，所以健身少不了。然后运动的鞋子，然后还有就是偶尔会让你变美的鞋子，就是这一双。噔噔噔噔。 冬天冷是容易啊。实话呀，这个杯子已经跟了我好半个月。 可能呢大家会对我这个杯子很好奇，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保温杯。冬天来了嘛，又是个中国人，中国人有些时候这个肚子吃完东西很容易胀气，经常喝点热水或者是热茶的话也会让自己觉得很舒服，所以这个保温杯也最近一直在跟着我。其实这一次维密之前的准备有做一些普拉提，然后做一些伸展的拉伸，但是因为这里没有机器，所以我没有办法大面积的拉动作，所以只能小面积给大家示范，然后这样深蹲。但是你的背部是一定要往后翘的，不是这样坐下来，是要往下翘的平底支撑。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你的臀线也是要平行的，不能这样，它是要平的。然后基本上我有些时候会保持大概是在6分钟左右， 六分钟酒吗？今天保持不了。哦，还有个最重要的，哎，那个按摩球，就是当你做完这种运动之后，有些时候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舒服。结束啦。外出旅行少不了一件时髦的皮夹克。我们维密不见不散，拜拜。 身材真的是非常的养眼啊！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画面啦。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北京时间的首页热门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景象。刚刚韩斌他有在问我说：“你的身材可以去当维密模特啦。”是不是在夸奖我？ 对啊，你本来就很好嘛。 对，然后他说，如果你要是在五年之前就有这样的身材，你肯定可以成功。然而五年之前我并不是这样的。 你五年之前没有练过是吧？ 就是刚刚开始瞎练。 哦。 就是还是处于那种一天做好几百个仰卧起坐的程度呢。 哦、对对对，大家都会有这个 非常大的误区。如果现在让我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个瞎练的时间把它剪掉，真的太烦了。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那些网络上急于求成的减肥方法真的有用吗？真的是对的吗？我在这儿也总结了一些，有一些方法我在写稿子在找资料的时候我都笑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可笑了，就是完全不科学，我觉得会害到很多人。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完全都是硬货，要告诉大家有一些方法真的是不可取的，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那我们还是要通过健康的方式和饮食，就是总之就是总结一句话吧，就是不要走极端。 对， 嗯，在运动当中千万不要走极端。那其实第一个方法呢，我看到了就有几个类似的啊，它是叫单一饮食法。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苹果减肥法，它呢是说让你周一到周三为三天的时间，为苹果餐时间，每天除了苹果之外什么都不吃，水照常喝，目标是三天掉肉2.5到3公斤，吃三天苹果，然后正常节制的饮食三天，这样的几个周期来回的循环，效果会不错。韩斌，你先来从你健身教练的角度来说一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这个刚开始大家用这个方法的话，确实能瘦，确实能瘦很多，因为咱们生命所需要的碳水就很低，因为苹果的碳水很低，所以根本就不够你本身的代谢。 对， 所以它会之前它会消耗自己来维持你的生命的运作，但是到后面它就不会了，因为到后面人基础代谢都会降低，降低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用了，而且对你身体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对呀、啊，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扯。王正，你从营养师的角度方面，你怎么？你觉得这个减肥法有多么可笑？ 如果单纯的话是从减肥的话，它肯定是可以瘦下来的。 对， 但是你每就算你只是换着把苹果换成其他的梨呀、啊、或者葡萄的话，你连着吃三天也会瘦的。 嗯。 单一的食物的话， 所以不一定是苹果， 对， 对吧？ 不一定是苹果，有的人说吃鸡蛋啊，或者吃柚子。 那我吃三天巧克力可以瘦吗？ 巧克力的热量的话，也，但是它的营养真的确实是很充足的。 嗯， 所以说呢，就比如说有的女生她的脾气不好啊，或者说皮肤干燥啊，甚至说头发干枯啊，或者说就甚至有的时候她不来大姨妈， 嗯哼， 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 哦，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她如果经常这样反复的这种单一的饮食模式来减肥的话， 时间长的话可能会造成他身体功能的一些下降， 就是对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运转是有非常大的伤害的。 对对对对对， 对，是这样。 而且很多女生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些单一饮食法，她就会造成比如说厌食症。 对， 我认识一个朋友，我认识一个女生朋友，她长得很漂亮，她真的很瘦，可能1.7米的个子，只有80几斤，但是她还是一直不吃饭，也不锻炼，身上也没有肌肉。有一天，她就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她就晕倒了， 低血糖， 好苛刻， 对，就真的是很夸张。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健康的饮食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这个年代，其实不是追求那种骨瘦如柴了， 对， 对吧？ 对， 脱衣有肉那种感觉， 对，脱衣有肉，而且要有肌肉哦。比如说我就是，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在咱们节目当中展示一下我的腹肌，但是目前没有找到什么很合适的一个机会。 待会儿展示吧。 待会儿不行，今天我穿的太小公举了，我要保证我公主的形象。好，其实呢，除了这个苹果减肥法呢，说到单一减肥法，还有几种是类似的，比如说黄瓜鸡蛋法。每餐只吃黄瓜和鸡蛋，代替三餐，坚持7天，包你瘦。 真的会瘦哦？ 真的会有人相信吗？我当时看的时候，在想，真的会有人按照这个做吗？ 真的会有，当然肯定会有， 很多的。 这都是我，而且重点是我非常让我震惊的一点是，这些很奇怪的减肥方法在百度百科上都有。而且百度百科上面都还说它的减肥原理是什么， 这个确实会瘦。 比如说哦，这个黄瓜鸡蛋法的减肥原理我来给你们读一下，你们两个听一下啊。叫原理，黄瓜果肉脆甜，果肉脆甜多汁，清香可口，它含有胶质、果酸和生物性酶，可促进机体代谢，能治疗晒伤、雀斑和皮肤过敏。黄瓜还能清热利尿，预防便秘。新鲜黄瓜中含有的丙醇二酸能够有效地抑制糖类物质转化为脂肪，因此常吃黄瓜对减肥和预防冠心病有很大的好处。这写得有理有据，哎，感觉无法反驳，所以就误导了很多人。 单纯看他确实的确实很对，但 他 缺少 别的，他说的是常吃黄瓜，但他不是让你说 只吃黄瓜 一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其实所有的蔬菜都具有这样的功效，不只是说黄瓜，而且你比如说我们健身常吃的那些西兰花呀，或者说芦笋，这些纤维的话，它的丰富更好一点，饱腹感更强，所以说呢，说一定要丰富起来吃。 对，就是无论你是用怎样的减肥方法，你吃的东西一定要多元化，吃的种类越多越好。比如说我每天就很注意蔬菜呀、蛋白质呀、水果，我可能都会吃。 对， 加上我又是一个这么瘦弱的女孩子，所以呢，我的教练并没有要求我在吃上有过多的要求，他就是让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好了。 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本来就挺高的，所以说不用 你要求对自己太严格了。 所以我得让你们再夸奖我喽。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还有一个，我觉得也算是单一减肥法的一种，它叫做蛋白质减肥法。它的意思是通过吃高蛋白的东西，然后蛋白质呢通过水解后的物质，有利于调整人体组织液组织的浓度平衡，有利于水分的代谢，还可以消除水肿。它所指的蛋白减肥法就是只吃面包蔬菜。不是，他的意思是，这样比只吃面包蔬菜要好。然后他让我们吃的是，比如说你一天只吃牛排，或者你只吃鸡胸肉，然后只吃最嫩的猪肉，或者是一些脱脂牛奶。然后呢，他给了我们一个食谱，蛋白质减肥食谱。早餐是白煮蛋2只，低脂牛奶1杯，水果1个。午餐是水煮鸡蛋2只，炒菜心1碟。米饭1两，晚餐是鸡蛋2个，生菜沙拉1碗，全麦面包1碗，黄瓜1根。你们两个对这个事儿怎么看？韩斌，你觉得这个减肥方法可取吗？我倒是觉得相比于之前那两个，可能算比较好的。 这个至少它是营养比较丰富的，均衡一些。但它好像安排的有问题。 为什么呢？ 你再念一遍。 再念一遍。你是不是迷上了我的声音？想让我再给你读一遍，直说。水煮蛋2只，早餐低脂牛奶1杯，水果1个。午餐是还是煮水煮蛋2只，炒菜心1碟，米饭1两。晚餐还是水煮蛋2只，生菜沙拉1碗，全麦面包1片，黄瓜1根。 对，可以。不错。 那你让我再念一遍。 你就是迷上我了。 我刚才没听清啊。 因为我声音好听。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公众微信账号里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啦。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的内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网上那些减肥方法真的管用吗？王正，你觉得他这个蛋白的食谱是 OK 的吗？ 我觉得它并没有一个很针对性的，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比如说训练计划的话，它呢可能要有针对性的，其实饮食也有针对性的。 嗯， 你说的这个针对人群是比如说你要一天摄多少千卡的热量， 哦， 它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就适用于男生啊还是女生啊。 嗯， 它的目标一点也不清楚。 嗯， 还有就是说食物也挺单调的，当然它还是比较全面的啊。 嗯， 比如说主食啊、碳水化合物这些它也有，还有就是丰富的蛋白质， 嗯， 还有碳，还有就是说纤维它都有，但是真的还是比较单调，没有一个人说我整天按照这个吃的话可以就是坚持下去。 哎，那你们两个推荐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就是适合于大部分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饮食？韩冰，你觉得 是吧？ 嗯， 我肯定我没有他专业营养师那样的专业，但 你有好身材呀。 但是这个是练，吃也很重要。但是我，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我现在我会看我的心情，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介于，我现在主要做的就是低油脂、低盐，可以保证我的体脂不会变高。 嗯， 我就大概我就，因为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就能知道我该怎么吃。 嗯， 但如果要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对于稍微有些想减脂的人来说，我建议还是少吃一些碳水，多吃一些蔬菜和蛋白。 但是重点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人他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碳水，比如说他们可能认为只有米饭面条是碳水，但是玉米就不是碳水，土豆就不是碳水。 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造成一桌子都是主食，还自以为自己吃的很健康。 这个碳水需要大家百度一下来，知道一下。 哎，王正，你作为营养师的角度，你要不要来给我们推荐几种就是很健康的碳水？ 健康的碳水，前段时间呢，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它推出了一个就是中国十大健康谷物，其中呢，我记得有就是糙米，然后全麦，还有藜麦，小米、玉米， 哦， 这些都有，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些主食。 玉米就是我平时经常会吃的东西。 对，我也会经常吃。 经常吃玉米，把它当成主食来吃。 对， 然后早饭我就是吃一根玉米，然后鸡蛋。然后我不会喝粥，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就喜欢做玉米啊、山药啊、什么蒸土豆啊、粥啊，就是一桌的主食。 对， 你可以把那个玉米啊，还有比如说土豆啊、山药，这就当主食，然后就是，多吃一点没有关系，因为它的话饱腹感更强一点，而且热量比较低，还是很不错的。 对，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吃之前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有哪一些是健康的主食，是可以就是比如粗粮一般都是健康的，像那种白面做的它可能饱腹感不是那么的强，而且呢它会把那些比如说米饭会转化为糖分。 对，很多糖分。 其实粗粮的话，就比如说经常我们吃的比较好的对于减脂有帮助的话，就比如说杂豆类，红豆啊、绿豆都可以做成饭。 是， 还有紫米啊、糙米啊、黑米也是很好的方法。 对啊， 再者就是薯类杂粮，就刚才天宇说的那个，你比如说红薯啊、紫薯啊、山药都是很不错的一些主食。 但这些不错不是说让大家一次性吃掉，是让你每一次选择一种，这样的话你轮换着吃就不会觉得单调和乏味啦。 对，但是你还要注意烹调方法，就是不要放糖啊、盐啊或者炒啊这种方式， 是 要原味的还是好的。 是这样的。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还有一分半的时间要结束了，然后在我们下半时段当中还会再跟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你们千万不要再走弯路啦。然后呢，我们的小鲜肉肌肉男韩冰还会在下半时段当中给我们展示一些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刚刚我们说的 HIIT 这个运动，以及我们也会解释到 HIIT 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对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它是有氧吗，它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帮助呢，都会在下半时段来展示给大家。我非常的期待他今天教学的部分，但今天教学部分很累，所以我很有心机，我没有穿可以运动的衣服，而且今天的动，对啊，我就让他做喽，这样的话 能展示出你的肌肉，我是再给你机会。 谢谢。 说明咱们关系好，我才会这样的，并不是那样 的 心机重。所以大家千万要锁定我们 FM 九十八点二女神百分百。在稍后一小段的片花之后，我们会回来，也不要忘记继续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北京时间这个 APP 上面的首页热门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准备的节目啦。我们下半时段再见，拜拜。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大家可以通过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在北京时间的 APP 里面首页热门也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呈现的很精彩的一期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那些网络上的减肥方法真的有效吗？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韩冰。大家好。 APP 里的私人健身教练，非常帅的一个小鲜肉，大家如果想健身的话就去 APP 里找他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王正，欢迎你。 大家好，非常高兴。 今天很开心哈。我们刚刚上半时段说了几个不靠谱的减肥方法，还有几个减肥方法很不靠谱，我们现在来简单聊一下。其中有一个呢，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叫过午不食法？ 有听过。 对，这个非常非常有名，就是过了中午之后什么东西都不吃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哇， 有听过。对， 你没听说过吗？ 没听过。 你的世界这么的健康。可能我们这些极端少女在追求美的路上都是走过弯路的，所以 我没减过肥。不知道， 我曾经尝试过。对，韩冰没有减过肥，因为她是从很瘦然后练成现在这样，等于她是一直在健康的增肥，她并不是在减肥。 增肌也不是增肥。 好羡慕哦。王正，你觉得这个过午不食法， 这个的话其实时间长的话不饮食的话，一方面的话会影响你的血糖水平，很容易导致低血糖啊，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引发低血糖，其实还是很可怕的。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忽视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要重视起来。 所以过午不食真的不可采取，还是晚上要吃饭。 而且还会对你的肠胃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对， 你想 一 想， 是这样的， 你今天饿了一天到一晚上，你第二天早上你是不是要吃很多啊？可能会暴饮暴食啊，或者是说对你的肠胃 饿疯了是吗？做梦都是在吃饭，然后起来就大餐一顿， 很难受的。 对， 我最近就有朋友在减肥，然后她说她纯靠饿，我怎么劝她都不听，就是我非常好的一个闺蜜。然后呢，她今天上午跟我说她昨天夜里就是一直饿到睡觉做梦都是在吃饭。 嗯哼他那样太痛苦了吧？ 对啊，真的很痛苦。所以其实健身和减肥并不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有很多人问我， 开心的事情。 对，说小雨，说你好可怜呀，你每天那么痛苦，要训练，多惨呀！我说一点也不惨呀，我可高兴了，我完全不难过。我练的时候，每当我那个肌肉酸疼，我快要做不起来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就会想，不行，我现在是健身女神，我必须要对得起我这个称号。 没锻炼过真的不懂。 对，我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然后就很有成就感，而且再加上配合着你的饮食，你的身体一步一步有了变化之后，就是会很开心，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所以呢，说到这个不靠谱的减肥法，有一个叫做哥本哈根减肥法的。 嗯，对， 它的意思是让你13天之内按照它的一个固定的食谱，无论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都按照它这个一模一样的食谱来进行饮食。它非常红，它有多红呢？我们来看一段小视频。那看一下这个视频，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网友做的。那这个视频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个叫做 Sarah 的女孩，是说她本来一直想减肥，但是没有成功，怎么办呢？她就发现了这个哥本哈根减肥法，就拯救了她，让她变成了一枚女神。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其实有点无知。韩冰，你了不了解哥本哈根减肥法？ 不知道。 不知道，我来跟你说一下，它是让你13天按照一个固定的饮食模式，比如说。每一天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啊，第一天的早餐是黑咖啡一杯，方糖一块，没了。午餐是煮鸡蛋2个，加西红柿1个，加水煮菠菜，没了。晚餐是牛肉200克，生菜加橄榄油和柠檬拌在一起，没了。然后每天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到第7天和第11天的时候会很极端，比如说第7天早餐一杯茶。午餐不吃，喝水。晚餐羊肉200克，苹果1个。第11天是黑咖啡1杯，早餐烤面包1片。午餐是200毫升的橙汁和200克的酸奶。你的表情一直在皱眉头。晚餐是煮鸡蛋1个，加1大根胡萝卜切碎生吃，加白干酪200克。 这就是饿的，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然后但是他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的红，王正应该有一些了解。 这让我想起来了纳粹集中营的一些兽，饿兽的， 真的很难过。 非洲难民， 而且的话，他真的如果说吃了14天，肯定会瘦下来的， 肯定会瘦的呀。 但是一正常吃的话，他可能会反弹，加倍反弹。 对， 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所以 饮食的话，可能一天都没有超过50克，热量的话，我之前大概算过，可能基本上一天不超过1000千卡。 不超过1000千卡，它等于就是在消耗你本身的元气，很可怕。 你本身的基础代谢啊，还有你身体啊，比如说基本的一个活动，它基本上都达不到，非常的低。 我的天哪！ 所以如果要是你有学生要这么做，要利用这种饮食方法，你会阻拦他吗？ 当然了，干嘛呢？ 哎，那要是那种特别特别胖的人，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哎，我觉得还是要循序渐进。 嗯， 对，不能直接用这种方法，因为真的，我感觉身体根本受不了。 就是身体可能会有一个不好的记忆，之后不太好受了。如果你恢复正常饮食之后，哎，所以他这个食谱里面有一个我关注到的点，就是他每一天都让你喝黑咖啡。那我就想问了，黑咖啡真的是可以减肥的吗？还有，因为我之前一直听说过一个说法，说在运动前半个小时喝一杯黑咖啡，它可以让你的代谢，就是这一次运动的代谢是 double， 是双倍，是真的吗？ 这个应该是真的， 嗯， 这个可以，就是说加速你的新陈代谢，但是要配合你的运动， 哦， 而且就是说，它只要是帮你提高新陈代谢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饮食方式不对的话，它也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效果。 那黑咖啡可以，就是可以每天都喝，是吧？ 如果你就是习惯每天喝的话，是没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像我喝黑咖啡，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不会喝的。 哦，你睡不着觉呀，晚上？我是喝多少都能睡着觉的那种。OK， 我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补充问的哈，就是喝黑咖啡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刮油的作用吗？比如说我这一顿吃了汉堡和薯条，很油腻的东西，然后我喝一杯黑咖啡，是不是油就刮走啦？ 为什么？ 这是我听有人说的嘛，所以我来今天跟你们两个求证一下。 嗯， 我觉得 口感会比较涩一点，但是它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刮油的作用。 哦， 还不如吃青菜。 那普洱茶可以刮油吗？ 可以。 哦， 普洱茶可以，一些茶的类，它里边含有一些茶多酚啊，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就是抗，就是植物化学物质，然后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减脂或者说一些保健的作用。 是的，那刚刚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些很奇葩的，就是减肥方法，其实都是不可行的。其实唯就是这些减肥方法没有捷径，比如说几天让你瘦几斤，这是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大家不要再想走这种捷径了。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追求健康，真的很重要。那如果你想健康，你就势必要通过健康的方法，对吧？你想健康，然后你通过不健康的方法，怎么得到健康呢？ 对啊， 是不是很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掌声在哪里呢？所以呢，健身还是踏踏实实的走一步看一步，而且呢，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找相对专业的教练来给你进行上课，无论是小团体课也好，还是私教课也好，因为教练能够通过你身体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量身定制， 量身定制一些计划。哎，比如说韩冰，来，要不然你用简短的时间来给你自己打个小广告。韩冰是 谁呀？ 中国新晋帅小鲜肉帅教练。他工作的地方在阿皮训练营，大家可以搜一下， 在北京东大桥。 嗯，对。然后如果你们想健身的话，可以找他。那比如说韩冰，我现在是一个学员，到你这儿去学会。比如这样吧，比如王正这个姑娘，她是你现在新学员，然后呢她想健身，你会通过什么方式来给她制定计划？ 我会带她做一些体能的训练，我要估计出来她的体能到达什么程度，我会给她定制他那个程度的一些训练计划。 很棒， 综合有氧还有力量训练结合，完了加饮食就 OK。 对，因为他王正也不是那种胖姑娘， 对， 所以他素一素形肯定身材还是很好看的。 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激动人心的时刻又要到了，小鲜肉教练又要来给大家秀他的肌肉了。我们现在让韩冰到表演区，你先别动啊，等一下我还有别的事儿，让他到表演区去，然后呢来给我们做几个 HIIT 的运动。先来说一下什么是 HIIT。 就是在短时间的间歇性的高强度训练。 嗯， 对， 短时间的高强度训练。那它到底是算有氧还是算无氧呢？ 算有氧。 算有氧。 对，有氧算有氧，也有力量训练，那二者结合吧。 所以 HIIT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既可以减脂，又同时又能增肌的一个动作。 增肌塑形的。 对， 对，这真的非常好。因为王正之前也上过那个课，对，他也体验过，真的是效果非常不错。然后呢，就在我生完孩子之后，马上到一个瓶颈期的时候，我就去了他的那个训练营，然后上了这个课之后，我真的就突破了这个瓶颈。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些很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在这之前呢，韩冰他最近锻炼的还可以是吧？ 嗯， 要不然今天我再来检测一下你的腹肌有没有出现。 不要检测， 每一次 每一次上直播之前都要摸一下，不知道上次是袁一摸到了，我没有摸到，我非常的觉得委屈，我就特别委屈，吃亏了，我不能，我是一个完全不能吃亏的人，因为我没有摸过男生腹肌啊，来过来，过来，我现在就要摸，快来，你离我近一点嘛，哇，哎，我真的很少摸到这种非常清晰的腹肌的感觉，哇，太厉害了， 变魔了， 真的很厉害，我可没完。好，阿米娜，你先到表演区去吧。我们的导播老师非常的贴心，他已经把小鲜肉健身教练的字幕给你打好了，请你赶紧，小鲜肉教练赶紧就位了。你在话筒面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要做的运动有哪些，你把话筒拉过来。对 ，Hello， 大家好，我给大家做三个训练动作， 第一个是什么呢？ 循环做就可以，第一个。来， 你先介绍一下动作是什么吗？ 动作我也说不清，大家看吧。 好，大家看，小鲜肉教练他有一身的肌肉，他只管练就好了啊。可以看到你自己，你就是这样，你的身体背对着那个背景板，然后就可以了，背对着，对对对对，就是镜头在前面嘛，镜头在前面。这样可以，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哦，非常的帅气。这一个平板支撑的动作看着是这个动作是锻炼核心肌肉的，然后还没现在做完，让他在话筒面前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讲解一下这个动作。 这个是平板支撑的强化版，你膝盖的每次的腿的旋转都会练到你的腹外斜，还有你的腹肌，很好的一个动作 哦。所以它就是既可以让你锻炼到就是减脂，然后也可以对 锻炼到你 的 腹肌，对，但是 HIIT 不是一个动作来形成的，是一个一组动作， 是一个一组的一个系列， 对，下一个动作我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波比跳， 波比跳我很喜欢哦，波比跳来咯，对，你这样就可以，你做的不标准，你应该完全趴下去，罚你再来做两个。 对，这两个动作结合起来才算才可以算是 HIIT， 但是我还要做一个，还是核心的训练。 你快点再把刚才那个波比跳再做一个标准的，趴到地上的，不要偷懒。对，这样才是很棒的。其实韩冰他是能做的啦，他只不过是在偷懒而已啊。 我是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针对性的练腹动作。 针对性的练腹部的动作。哦，这样其实也是算 HIIT 吗？ 这三个动作结合起来就是 HIIT。 这三个动作结合，但是每次咱们上 HIIT 课的时候，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动作。 对，那些动作的话，强度比较大。我建议大家还是就用我这三个动作做循环就 OK。 做循环几次呢？ 这三个动作可以，我看一下，大概每个动作做二十下。 每个动作二十下。 做3到5组。 刚才那个练腹部的动作，就是我们是应该什么时候吐气，什么时候吸气？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我们腹部的动作的话，最好是发力呼气，完了放的时候吸气。 哦，这样的话会 有助于你的肌肉收紧，而且也不会缺氧。 很好，哎，你要不要再来临时决定教两个，就是那种高强度的，比如说像什么开合跳之类的那种，也很简单，大家就可以根据大家如果要能凑够5个动作的话，就可以在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训练了。开合跳。非常简单粗暴，以最快的速度这样开合，大概一次是1分钟吗？ 一次大概在30秒左右。 还有那个登山跑 结合， 登山跑你教一下吧。其实今天韩冰已经内心冲我翻白眼了，他感觉我在报复他，但是其实没有。他现在示范的这个动作呢是登山跑，它是非常安全有效的有氧动作。我在整个怀孕期间哦，一直到9个月。我都在做这个动作，可以说给我的整个体力都是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所以 我做了已经很累了， 推荐给大家。然后我自己不做让韩冰做，我是不是很有心机？ 我做这几个动作已经很累了，但是我虽然没做全，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喘了。 所以做这些做 HIIT 这个运动的话，如果你系统的学一些动作，它其实是比你在跑步机上面跑半个小时什么的要有效， 有效很多。 匀速的话其实对身体是 不会有太大的刺激性的。 对对对。 好了，韩冰，你站在那很帅，但是你可以回来了，你可以回来休息一会儿，我来呼唤你。今天很开心，不但摸到了小鲜肉的腹肌，而且还给大家展示了一些确实是非常实用的动作。如果大家在听广播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可以点一下关注加为粉丝，然后呢你点击视频回放也可以一直看到韩冰的这个 教。对，我要说一下，这我这个一套训练方法最好是要结合起来训练，大概20到30分钟就能达到很好的减肥效果， 就循环刚才那几个动作就可以。 对，大家不要，千万不要光靠节食来减肥，这样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 对，你们看韩冰他一身的肌肉线条，来，你现在展示一下你的胳膊。你们看他的胳膊，他不是饿出来的哟，他练得这么厉害，他是吃出来的。 我是狂吃。对， 狂吃出来的， 狂吃狂练，就这样 长脂肪，然后把你的脂肪化为肌肉，这样才是最好的健身方式。所以真的不是说提倡大家在健身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节食呀，觉得很痛苦，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 而且呢他那个网上写的，比如说那些几天减肥，包括哥本哈根让你13天，我觉得全都是非常错的。 对， 因为这个饮食习惯，你形成一个健康的饮食是一辈子的，应该是你 饮食减肥就是错， 对， 本身就是错， 又上升到一个人生哲理的高度。但确实这样，应该是我们一生所遵循的，就是永远，就可能你不可能一辈子不吃那些油炸的，你偶尔吃一下其实可以。然后甜品呢女生也很喜欢吃，偶尔吃一下也 OK，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节制。我一直我的一句最近的一句座右铭就是，你连你自己的身材也管控不好，你怎么管控你的人生？ 对，我觉得生命在于运动。 嗯， 运动比任何的节食减肥要 好无数倍。 是， 只要动起来就 OK。 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关于健身的怎么说减肥法这方面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走出误区，以后再也不要走进误区里了，踏踏实实的找韩冰上个课，然后呢找我们的王正咨询一下营养就 OK 了。在今天节目还有3分钟就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请王正来给我们怎么说，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健康饮食的话，我们每一天需要摄入哪一些营养是能够很健康，然后可以供给我们身体的。 嗯，是这样的啊，就刚才小鱼和韩冰也说了，其实减肥的话，就减脂的话，是人生是没有捷径可。 对呀、啊， 首先你要树立就是建立起良好的这个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非常重要。然后呢，培养就是规律的运动。这个呢，因为如果说现在我们对瘦的一个标准，不只是说你的 BMI 到一个标准，或者你体脂率在一个标准，而是像小鱼这样， 离话筒近一点呢、 而是像小鱼这样，你比如说你瘦的同时呢，而且你非常有线条，而且呢肌肉非常的紧致饱满，这些呢都需要我们日常呢对均衡多样化的饮食才能达到这个营养标准的。 是的， 比如说我们的主食啊多样化、怎么样的多样化呢？可能我一天吃3到4种的食物。怎么样3到4种的食物呢？你并不是说我中午吃了一个面条，晚上吃了一个饼啊，这或者是早上吃了一个馒头， 这还是很单一。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样的。这个面粉，你比如说早上我吃了一个全麦的馒头，中午吃的糙米饭，晚上吃了一个就是荞麦的煎饼。 对， 这种的话，可能一天主食的话至少达到了3种。 是， 蔬菜和水果每天可能不少不低于5种吧。说起来，这个呢是美国他推荐的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可以就是说帮我们更好的延缓的衰老，而且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是的， 如果说你要在减脂期间的话，就不建议吃就是糖分高而且升糖指数高的一些水果，比如说像火龙果啊，或者说那个就比如说特别甜的那种热带水果，芒果就不建议吃。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摄取优质蛋白，优质蛋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些肉类，比如说我们健身常吃的一些鸡胸肉啊，还有一些鱼，还有一些比如说瘦的牛肉，以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是的， 对， 还有的人比如说不喜欢吃肉，如果说你是素食主义者，你可以吃一些比如说蛋清或者喝一些蛋白粉，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方法，很简单很方便。 是的，所以如果像王正这样吃，然后呢像韩冰这样练，这两者结合起来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好身材。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够对减肥健身还有减肥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对，就是你在减肥开始这个事儿之前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适合先减脂的人，那你就不要去狂练那些器械什么的，你要先选对自己的目标。 对， 有一句话嘛，我爸爸从小跟我说的，适用于任何事上，叫做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所以如果你想有一个完美的身材的话，一定要先找对适合你的方法，这个方向对了的话呢，你再继续努力，你的身材就变得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那今天我觉得两位很好，无论是王正说的也很好，然后呢他的知识很丰富，韩冰今天给我们教的动作也是非常的实用，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完美的身材。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